让我加入日本什么抗恶先遣军。那个小川飞扬跋扈，目中无人呐，说什么让我慎重考虑，如果答应了关东军的要求，能跟于毅合作，他可以支持我。相反的，日本人就要插手此事，可把我给气的火冒三丈，这简直是骑着脖子拉屎，扳着咱的鼻子尿尿。事情这不明摆着呢吗？日本人插手此事，首先先把我吞并了，让于毅来管辖我，而后就得奔你下家伙呀。兄弟，你是最聪明不过，别忘了唇亡齿寒呐、因此我估摸着这个事儿，咱不能简简单单就答应他的要求，我打算跟兄弟你打个招呼，看看你的意见应该怎么办。张作霖一句话也没说，仔细听冯林葛说，字里行间分析真伪，有时候用眼角的余光打量冯林葛，看看是实的是虚的，这里边有哪些水分。因为事关重大，张作霖也真就动了心了，小日本真要插手此事，的确对自己可不利啊。肯定的，先吞并冯林葛，而后要吞并所有的柳子，当然也包括自己在内。等冯林葛说完了，张作霖考虑了一下，大哥，你说这些话都真的？哎，贤弟，我能闹着玩吗？就冲我这次亲自来找你，你就知道是真的是假的了。那么哥哥，你的意思先跟我交代交代。我的意思，我不能分他，我不答应。我跟小川这样说的，我说我可以慎重考虑，他给我十天的时间叫我答复，我说好吧，就这样，我把他送走了，马上我就来找你。十天的时间转眼就到，到时候要没有个明确的答复，恐怕日本这一关就不好过呀。大哥，反正这么办，这是小川找的你，假如说他找我张作霖，我当机立断，怎么样？你打算怎么？我把他撅出去，我们跟于毅我们之间的事情我们自己解决，他小鼻子算个什么东西？他有什么权利插手此事？别看他势力大，咱们的枪管也不吃醋，如果东洋人真敢压到咱们头上，那咱就较量较量，决一死拼。张作霖这一说，冯林葛的腰板当时就硬起来了。对，好样的，兄弟，咱哥俩想到一块儿，不然的话我能来找你吗？兄弟，既然你有此意，我打算咱们两家联合在一处，不知你的意见怎么样？哎，比方说小日本胆敢对我下家伙，那么兄弟你就当外援，咱们左路夹击来对付他们，你看怎么样？好主意，我同意。真的， 哎呀，贤弟呀，痛快痛快，真没想到啊！既然你秃了口了，咱们哥俩定个计划，那我就不怕他了。什么九只手八只手的，他愚意算个屁！趁此机会，咱们哥俩把他吞掉，把他手下的柳子，也不管张武的、铁岭的、开元的、法库了，这五大校咱哥俩瓜分，你看怎么样？大哥，我倒不贪图那个，只要把这不义之人铲除，我这口气也就出来了，剩下的东西都归大哥您了。哎，我岂能独吞呢？贤弟，我可走了啊，一言为定，到了时候你可别失信呐。张作霖一笑，你看这么多弟兄都在这儿，红嘴白牙，焉有失信之理？咱兔兔嘛是个钉啊，大丈夫生在天地间，无信而不立。对，就这么办。那么我回去就着手准备，等小川这小子再去了，我就得抓破脸正式跟他摊牌。就这样，冯林阁高高兴兴带着吉金从砍朝喜，带着另外几名炮手起身回到辽阳高坨子，挖战壕，巩固工事，调动军队，要准备跟九只手于一死拼。翻回头再说张作霖，送走冯林阁之后，刚回到屋里，叫大伙给围上了。哎呦，孙烈臣直晃脑袋呀，兄弟，你，哎呀，你说话简直太欠考虑了，你怎么能答应冯林阁这个要求呢？这家是个老狐狸呀，无孔不入啊，敌方的兜圈子把咱弟兄扰到里头啊，哈哈哈哈。大哥，您就把心放平了吧，我不会轻易上当的。很明显，他今天试探试探我的口气，看看我是个什么态度。倘若他遭到于毅和日本人的袭击，我能不能袖手不管？他是欢迎我给他帮忙的，哎，我就满足他的要求。可是到了事情头上，管不管那就在我了。我出兵是人情，不出兵是本分。到了时候再说。我提醒大哥您别忘了，荒草甸子冯林阁夺了我200匹军马，这个差我不能忘。 哦，是这么回事。 那么听你的意思，到了时候你想给他来个晒台，这是故意的摆弄他一手。 嗯，也可以那么说吧，我叫他抱个热火罐，到时候我往他头上泼点凉水。 张作霖那后半截话就没往下说，不过呢，他已偷着告诉汤二虎、张世飞，通知张景惠、田小凤、红罗剑的海宽，要做好战斗准备，随时随地可能发生意外，让大家不要掉以轻心。打这一天开始，张作霖也派出不少密探打听辽阳高坨子、青马坎各地的动态，咱不必细说。一转眼过去了3天，这一天胡老嘎兴冲冲的走进队部。 对啦，嘿嘿嘿，我给你道喜了。 老人家慢慢说，什么事儿？ 肥猪拱门啊，哈。 有波买卖，不知道你敢干不敢干。 张作霖乐着拍拍胡老嘎的肩头，我老人家，我发现您每次从外地回来，头一句话准是先刚跟我，是不是怕我骨头软，你先给我加把火。 不， 这回绝没这意思。那您就说说什么买卖。 队长， 这回我扫盘子打听的是极其详细呀。奉天有位将军叫伊克唐纳曾奇，就这位曾将军有位三夫人，人送绰号叫玉美人。他的三夫人从北京起身赶奔奉天，几天之后就要到新立屯咱们的管辖地界。据我查知，小轿七乘，大车12辆，护从不超过30人，而且多一半都是女眷，随身带的干货估摸着也就在5万斤左右。这买卖你敢做不敢做？伊克唐纳的三夫人，对，千真万确。我不明白，他的夫人为什么没跟着他呢？为什么从北京才去奉天？哎呀，队长啊，是这么回事，你还记得中日甲午战争不？当然记得了。自从中日甲午大战之后，奉天省一片慌乱，这位伊克唐纳曾奇将军还怕沈阳失守，怕东洋人打进奉天城，因此把他的家眷送到北京去了。之后呢，中日两国签订马关条约，大清政府答应日本人很多很多好处，这事情平息了，没事了，所以曾奇又把他的夫人接回奉天。哦，原来如此。得几天到新立屯？3天吧。好，老人家您先别走，来 哟， 马上请各位头领到我这儿开紧急会议，越快越好。 是。 人们从来没见张作霖这么严肃过，他是一句话不说，低着头苦思冥想，来人他顶多打个招呼而已。等人头都到齐了，张作霖命人加了双岗，没有他的话，任何人禁止出入，严密封锁消息。会议这才开始。参加这个会的有张作霖的最好的谋士孙烈臣，扫盘子的头头胡老嘎，汤二虎、张志飞、田小凤、张景惠、南朝、北果、海宽，还有张作相。另外呢，张作霖还请了几个头头，也让他们列席参加。小屋不大，坐了个满满登登，乌烟瘴气。张作霖一看人都来得差不多了，清了清嗓子，各位，今天作霖把各位请来，有件大事跟你们商议。胡老前辈得知确切消息，奉天的将军伊克唐纳曾奇有位三夫人叫玉美人， 从北京出发奔奉天，三天之后可到咱的管辖地界新立屯。我打算做这波买卖，不知道大家同意做还是反对。大伙心说，以往咱这买卖没少干，像清河门夺军马，兴隆殿夺银子，包括学习双天洋行等等事情，张作霖从来也没跟这么多人商量过，今天似乎有点小题大做吧。一个娘们干什么这么慎重啊？有些人不理解张作霖的目的，因此抱着怀疑的眼光盯着他。各位，你们是不是认为的我过于小心了？的确，这一波买卖我要好好的对待。首先大家表个态，同意做不？唐二虎站起来，队长，那还用问吗？咱这横草不过呀，有没有柴火也得搂他三耙子。这买卖我同意做， 我同意，我同意，同意， 一致通过。张作霖点点头。各位，做是定下了，但有一样跟别的买卖是截然不同，要求各位，第一，不准伤害人，尤其不准伤害和惊吓妇女，第二，不行多一两银子，哪怕一个铜钱。你们大家记住了吗？他们唐二虎把大黑脑袋一拨了，我兄弟，我怎么听不明白？咱们抢人家还不行多一个老钱，这什么意思？你怎么冒虎话呀？有那咱不接好不？干脆我把事情就挑明了吧，各位。今天之所以把你们请来，就是有一件事情埋在我心底，始终没公开说。今天我要亮亮牌，我总觉着咱们石身在绿林绝非长久之计。我可没念过多少书，凭着我的经验，凭大家讲的那些事情，可以断言咱们这号人没有好下场。大家都知道吧，往上古上说，有他妈一个什么陈胜吴广，折腾了半天怎么样，把小命搭上了。黄巢怎么样啊？那么大的势力，结果也完了。李自成又如何呀？打进北京还坐上金銮殿，打算统治全国，结果怎么样？还不是被人家赶出北京，走投无路，在九宫山自杀，抹了脖子。往眼前来说，太平天国你们都清楚，洪天王叱咤风云，占了大半个中国，建都在南京，哎呀，又加封百官，又这样又那样的，怎么样？归结末了，还是服毒自尽，太平天国是祈祷并赛。义和团、红灯照不都是一样吗？这个例子是举不胜举呀。那么这些事情做咱的前车之鉴，咱们吃这碗饭啊，迟早好不了。因此我的意思，咱们现在脸吧脸吧有七八百人，也有几百支枪，我们在座的也都是虎将，我们何必